五天一小变化，十五天一大变化。你看，谁说中医都是慢？你吃中药丸，你吃中药食补，那是慢，因为一口气吃不了个胖子，对吧？是吧？我们说了吃食疗，90天为一个保健周期，这是气血变化的规律。那么经络温通的变化规律呢？五天一个小变化，叫一候，是吧？28月乱穿衣啊，是吧？2月份的天，8月份的云，就跟那小孩的脸子似的，说变就变。早晨起来大太阳，中午下大雨了。早晨还穿着什么呢？棉毛衫呢。一到中午太阳出来了，好家伙，热得汗流浃背，是吧？特别那新疆怎么说？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守着火盆啃西瓜。这就是天气阴阳变化，而经络点穴就可以做到这个细微的变化。不客气的讲，你可以什么呢？手到病除啊，点上穴就起作用。你特别对心律失常啊，我给大家都做过这样的按摩，对吧？心动过缓的，心动过速的，房颤的，点穴可以做到啊，点穴可以做到。胳膊腿麻木抬不起来的，点穴可以做到，立竿见影。但是毕竟是吧，大家伙不是专业的，半路出家，是不是？何况你还不是看电视跟我学方法，你看电视我往哪儿比划，往哪儿摁，或者你直接到这个我们这个养生堂，哎，我真的让你感觉到。那你听广播呀，是不是啊？声音传播给你方法，你就得有一定的自悟的成分，悟得快的当天起作用，慢的呢五天啊，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什么呢？为一气啊，三候为一气啊，而后呢四气为一节啊，四气为一节啊，希望大家把它弄好啊，把它弄好。这一段时间呢，既然这点穴按摩说的热闹，那今天咱们接着说说点穴啊。肺能点什么穴啊？啊，点大椎穴可以提升肺气啊。有人说，徐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咳嗽肺不好啊？你不用在我面前咳嗽，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说一句两句话，我就伸手往你后脖梗子上一摸，我就知道你肺好不好。这是为什么呢？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是不是啊？肺为五脏之华盖，肺主人一身之气，肺主着气血的输布。什么叫输布？是吧？那大动脉呀，小动脉啊，那静脉的血，特别动脉一摸，扑噔扑噔扑噔跳，有脉搏，那都是心脏震荡血液的波传过来了，叫脉搏，是吧？你给我摸摸微循环有脉搏吗？哎，在电子纤维镜下能看到微循环的血的流动和微循环血管的波动，但是你拿手摸不出来，是吧？你站那就哆嗦，那是帕金森，对不对？但是显微镜下能看着，但是有内行的医生一摸就摸出来了。摸后脖梗子拔凉，摸手指尖脚丫子拔凉，这都是肺气不达。提升肺气，九星词我给大家讲了，百会大椎，这就是提人的阳气的，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人阳气足不足，说瞅你那个样，是不是啊？耷了个脑袋，啥意思？头都抬不起来。那么让你能够昂首挺胸抬起头来，还是让你那个垂头丧气耷了个脑袋低了个头，谁？叫颈椎的上关。人之上关在哪儿？就在大椎这儿。 就在大椎这儿，而且一边左右还各有一个卫士，叫风池。啊，风池，你得感冒啊，你得中风啊，后脖梗子凉，这三角区，大椎和风池画这三角区。啊，所以我们的养生的基础疗法为什么要搓脖子，就在这儿呢。但是换句话说，你说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你不给我吃饭，你就给我点穴，你能把肚子里点出食儿来吗？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中医啊，它是一门科学，它不是在实验室，不是动物实验搞出来的科学，它是拿人做实验。而且这个拿人做实验不用开刀，不用手术，那人怎么搞实验呢？是吧？你不手脚凉吗？哎，我给你点大椎，搓脖子，揉风池，揉一会儿你自己摸摸，知道冷热吧？哎呦，我这脖子真热乎了，晃荡晃荡脑袋，嗯，这大脖筋也不硬了，看看，这就是中医的临床实践，是不是啊？它和西方医学的实验室科学不一样，它是什么呢？生活当中的实践科学。好了，我们再吃点这冬虫夏草，平时吃点大白梨，秋天怕冷的萝卜羊肉汤啊。你看，什么食物吃了不怕冷，什么食物吃了管上火，这都是中医从饮食文化到中药的寒凉温热四性五味的文化的一个提升，对不对？反过来呢，点穴按摩，说那小孩啊着凉了，吃雪糕吃肚子疼了，聪明的奶奶说，那你上床趴一会儿吧，是不是？躺着他就肚子疼，坐着他也肚子疼，拿小手捂一会儿，趴一会儿好了，是吧？是怎么趴着还能治病啊？不是趴着治病，是你采取了一个俯卧体位，采取了一个点穴温灸的方法。说我也没生火，我点什么穴呀？我温什么灸啊？手心劳宫，你就温灸了你的中脘，捂着小肚子就温灸了关元。所以生活当中人们好多呀，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下意识的行动，自我的下意识，要下意识的行动，啥意思？不是主观想那么做。你看有人受惊吓，哎呀我的妈呀，你把我吓死了，那手捂哪儿了？你见着谁说，哎呀妈呀，你把我吓死了，拿手去捂脖子盖的有吗？有抹膝盖的没有？把那手一下子就捂到胸口痰中了，你是知不知道？你包括现在那个行为心理学还讲，说你讲课呢，你看那人啊，给你抱个膀听你说话，你不用说，这人就没看上你，叫对抗，他不愿意听你讲课，他但凡愿意听你讲课的是听入迷了，那不愿意听你讲话的抱着膀，两个手交叉胳膊正好挡在胸口痰中，不接受你，你害怕了，为什么一捂胸口啊？保护痰中，怕寒邪呀、啊，怕这什么呢？病邪入内。而这时候你揉揉痰中，你就达到了中医的治疗目的。所以呀、啊，什么是伟大的中医药文化？它就是百姓生活当中日用而不知的。所以中医文化不能脱离生活，所以中医他就得穿着布鞋，穿着宽衣大衫，他点穴的时候按摩的时候他能方便，所以中医就不能值夜班。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有名的老中医一天就看30个病人，那还算多的，老中医过了70岁一天看病人不能超过10个，为啥？耗伤他的元气，耗伤他的性命。所以中医治病不是拿手术刀，